呢、這個已經唔在世嘅曹仁超啦。喂，其實我覺得佢呢晚年之前咧，其實講咗好多人話喎，其實係。 嗯。 雖然阿 Q 仔咧就係好睇唔起佢啦。 嗯。 就話佢即係即係中學程度啊，係嘛？跟住又話佢淨係即係啊，即係攞住曹仁超個名招搖撞騙啊。啊！咁但係我覺得佢晚年其實佢講咗好多咧，尤其係針對於後生仔咧啲説話咧，係值得即係我哋呢代人去細味嘅，尤其係就係話。喂，唔好俾即系五百尺嘅一个单位绑住你啦，你要有理想，你要有梦想啦，系咪？你睇下人哋直谷嗰啲，系咪？即系人哋有咁样嘅创科，即系一啲梦想。 佢 exact wording 话唔好玩而家香港嘅呢个游戏，你要玩自己嘅游戏。 系啊， 系而家嘅香港，唔系嘅人系比曹仁超嗰一代人一口气赚晒四代人嘅钱啊嘛。 不过所以你睇翻曹仁超咧，作为一个炒家。即係每日都喺度買，即係啲 short term gains 或者 loss 嘅人，其實反而佢睇民主睇政治咧幾長遠，唔係我哋咁即食法喎。即係今日我哋嘅問題喺邊度咧？當有啲人唔得，我講好多次嘅否定就肯定。喂，呢個世界咪好撚容易，好容易咁咪好容易 work 嘅啫。如果你呢個答案係啱嘅話，唔可以否定嘅，否定就作為肯定啊嘛，系咪？喂，曹仁超就話俾你聽，喂，有啲嘢世界好複雜嘅，我哋有好多嘢，我哋要說服好多人，我哋有啲時間嘅，唔係淨係你香港嘅問題，都係成個中國嘅問題，係咪？喂，呢、這個已經係成個答法嚟㗎啦，一個短炒嘅炒家都識得咁樣去反省嘅時候，其實都已經係俾咗個答案大家。好，轉頭翻嚟。 花生多飯食，我哋梗係最積極，識聽一定聽 HKPeanut.com， 我係長毛。